客厅客厅都是光，好马啤酒照金星，苦闻十刻红红刀枪，抗日战争开始后，万千个百姓 下，宝贝林子香，扶着小辈我行走，临早这年是无力量，只能继续做妓女，两头照在面上，犯恶的流氓张老虎，他上司欺人太凶顽，也逼得我不能迎来住，我失手将他性命丧。